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啊，要跟大家聊一聊头等大事。什么样的头等大事呢？我要卖个关子，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医疗投资圈的肖恩大侠。 大家好，我是肖恩。 碧联盛植发连锁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征。刘总，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刘征。 从足球明星鲁尼、英国哈里王子、美国影星汤姆汉克斯，头发失而复得的名人们让世人对植发不再陌生。有数据显示，相较20年前，中国中青年男性脱发率暴增10倍，突破2亿，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被脱发困扰。目前的植发技术过关吗？对消费者而言要考虑哪些风险呢？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医疗投资圈的肖恩大侠、碧联盛植发连锁首席执行官刘征，一起跟您聊聊头等大事的生意经。 施国敏，昵称肖恩大侠，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曾任职于建银国际医疗产业基金、易凯资本、美敦力公司，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教授研究助理，在医疗健康和消费行业拥有丰富的投资并购与产业运营经验，喜好读书写作、经史文集、现代科学。华盖资本成立5年，已在医疗健康、TMT 消费、文化娱乐等几个领域全面布局，目前管理着多支股权投资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00亿，投资项目约100家。华盖医疗基金专注于医疗健康产业投资。 碧联盛首席执行官刘征曾经在全球500强企业戴尔担任高级市场经理，担任金山集团市场负责人，是互联网和 IT 行业的老兵。2010年加入碧联盛。碧联盛植发连锁集团成立于2005年，是中国最早一批开始研究植发项目的专业机构，长期进行无痕植发科研和临床诊疗，是具有世界植发协会会员、欧洲植发协会会员及美国植发协会会员资格的专业植发机构，业务贯穿美发、养发、植发以及家用产品领域，形成研发、生产、服务、医疗等多产业链条。目前直营医院覆盖全国20多个1-2线省会城市，已经申请数十项植发相关专利技术和注册商标。 可能说到脱发的问题哈，如果是俊朗的面庞，但是却顶着地中海的发型，多少就有点喜感了。很多人都对自己的头发有着深深的执念，所以我们人类有洗剪吹、漂染烫。但是脱发的问题确实也在困扰更多的人。其实想问刘总哈，现在有很多外国名人，我们看到他们的头发在失而复得，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呢？ 大部分的我们知道的失而复得，其实他们通过一种技术叫植发技术。那么现在这个植发技术呢，现在流传比较广，那么很多名人都在选择。比如说现在英国著名球星前曼联球星鲁尼呢，他就是植发的一个著名球星。那么之前呢，说实话他有段时间进入了比较低潮期足球事业，但植完发以后挺奇迹的啊，鲁尼就接连进球，大家都说了头发长了可能顶球的时候更准了啊。 其实女性有这个三千烦恼丝，大家在头发上花的功夫更多，但是现在男性也在受到这个头发问题的困扰了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挺严重的。在之前还没有特别关注这个头发行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没问题，但现在我发现自己有时候每天早上也会有头发掉落。当然说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人，他每天都会有头发掉落，但也是有头发在增长。那么在我们这个行业啊，有的时候也是经常去参加活动，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比如说你去看国外的这些个人，他做投资的，做这个基金行业的，那脱发的就特别严重。然后在中国最近这几年其实也挺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问题确实是越来越严重，而且是直接非常极大的影响了个人的一个形象问题，乃至于在这个工作生活中，有些面临这个脱发比较严重的人，他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困扰，确实是值得注重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头发本身是会有新陈代谢的哈，医生说过说每天在100根以内的头发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发际线在逐渐后退，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大家确实也都观察到自己的这个情况。 是的， 两位的还都是这个满头乌发啊，头发发型很好 啊，目前健在。 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个测试啊，其实什么叫脱发呢？很简单，就是你每天呢可以看一下自己脱发的数目。然后随手拿手一捋，然后呢每天早上或者每天就是你再对着脸盆去试一下，大概脱落在100根以内，那就是一个正常的掉发的现象啊，正常的新陈代谢。如果脱发超过这个数目呢，那就有可能要脱发了。另外大家看完有没有脱发情况呢，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家人。大部分的脱发呢是因为脂溢性脱发，也就是遗传啊，非常严重。如果说你父亲是地中海啊，假如说但是你的头发就会脱，如果你父亲发际线会高啊，你这边也会高，所以遗传呢也是跟脱发有直接相关的， 也是一个直接相关的原因哈。 女性一般都是以稀疏为主，男性脱发会是像发际线后退啊和地中海式这种两种啊，一般就比较严重。 其实我想到一个现象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生活在清朝的人就比较幸福了，因为他们基本上不管你有没有头发，前面这一半都得刮掉。 对，其实大家注意到脱发其实是这样的，是从这个发际线往这个发旋后边脱，一般来说脱到发旋之后呢就不脱了，所以大家看都是地中海，为什么不是全脱呢？其实全脱的多数都是刮的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最早迈克尔乔丹啊 NBA 球星，他那个其实在30岁左右开始脱发，他后来呢大家可以看到迈克尔乔丹一直是光头，光头为什么呢？他就自己刮的，就显示啊我就也比较完整的形象出现啊，而不是脱发形象。 但您说的发旋，那岂不是我这个发旋越靠后，那发际线后退的这个比例就越高吗？ 一般人情况下，大部分的发旋，他人的比例基本上是都在一个差不多的位置上。 刚才那个刘总提到了一个地中海这个词啊，我其实有个问题啊，这个地中海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从那个脑袋上面往下看，那个脑袋的时候中间它是凸的，边上是有的，类似于地中海本身这个海的一个形状，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对。 我们如果是看欧美人的话哈，现在这些名人头发失而复得的也很多是欧美人。 是的。 而且欧美人呢，我们在出国旅游的时候或者是在欧美的这个油画上也看到他们的脱发历史是由来依旧的。 是的， 这个脱发问题是跟人种有直接的关系吗？ 从科学研究上几方面说吧，第一个遗传是很大作用，第二呢就是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个欧美人其实跟我们脱发如果看起来比较严重，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吃的相对来说比较油腻，那么油腻的话会堵塞毛孔，然后发干还有这个毛囊会死去，所以呢慢慢的变成脱发了，所以欧美人大家可以看到脱发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 啊，所以其实这项技术呢也是由几十年前从这个美国开始有这个专家研究出这个 FUT 植发，就是把头皮切下来然后放在前面这种方式。那现在呢国内一般流行的是无痕植发，就是把头发按照每一个单位然后去种在前面啊，一般来说大家都是从后边取自体毛发移植然后移到前边。所以欧美人呢一般来说看起来头发严重的和他们饮食习惯很相关啊。 对，所以刘总提到了这个脱发的一个源头是源自于这些欧美。那其实如果我们更多的去翻一下这个百科或者历史，我们可以看得到欧洲人特别是一些白色人种在这一群人群里边确实是脱发相对比较多的，包括在欧洲啊西亚啊。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包括中亚南亚以及亚洲的其他一些地区也是变得会更多。那么可能也有一个因素是刘总提到的，比如说这一些饮食习惯吃肉啊吃油啊这些东西多，也有一些呢确实一些工作压力啊其他的一些因素可以导致脱发会更严重。 那所以在去年九月份哈，阿里有一个拯救脱发趣味的白皮书，就揭开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说这个90后也甩掉了祖国花朵的称号，开始以超过 36% 的份额夺得了脱发的亚军，几乎逼平了冠军80后。那脱发谢顶这些问题在困扰着中国人，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但是相比欧美人的高加索人种，高加索人种确实是男子秃顶的更多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是蒙古人种啊。那这个脱发问题也是由来已久吗？古人在清朝以前就没有这样的困扰吗？ 对，我觉得清朝人确实比较幸福的，但在清朝之前关于这个头发脱发这个问题，其实在古典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文献中或者一些诗词里面其实描述的还是挺多的。那我们知道唐朝或者宋朝会有一些诗人和词人，其中那个陆游就写了好几首关于这个头发脱发的一些事儿。那在其中这个陆游提到说，脱发满书真老矣，断香饮几故悠然，也说明了这个脱发可能是跟年老相关的。但那个时候的年老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像今天我们这个80后那已经接近40岁了，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早就是一个中老年人了， 已经是老年人。 是的， 对对对。那白居易也是有一个词，他是这么说的，是朝易觉发落，暮易觉发落。什么意思啊？就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看到头发掉了可能挺伤心的，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一看这个枕头上又是这个掉的头发，哎呀这一天这过的真伤心啊。 可能我们这样的中年少女哈，中年人都会有了这样的困惑，从古至今都摆脱不了这样的烦恼。我们还是有一些自嘲方法的，说这脱发是聪明绝顶，是雄性激素偏高，甚至说跟国家经济水平相关，是这样吗？ 我觉得现在脱发大家从几方面吧，第一个是重视程度会增加了，因为我们国家越来越富强，人们精神生活啊越来越富足，所以大家对形象上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现在社会呢就是节奏比较快，生活节奏生活压力是社会压力工作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呢会造成脱发。另外一点是我们对着电脑啊手机啊这些有辐射的这些电子设备，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如果从中国70年代80年代再到现在来看，其实大家的熬夜时间会越来越长。之前我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日落而息了，我们一般是12点左右来息，所以这跟大家的睡眠时间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哈我受脱发的问题困扰了，那通过我调整饮食改善生活习惯能不能先有点改善呢，而不是一下子就进入到这个植发的环节？ 一般来说有几种脱发吧，就是有精神性脱发，举个例子大家是比较看到容易是叫鬼剃头啊，就是斑秃，这种是当你精神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或者还有这个孕妇产后脱发，这两点就不用太担心，它跟脱发它是一个暂时性的，所以呢大家用比如说食疗的方法。那么其实真正脱发的时候呢，当你形成一脱发，当你有遗传性脱发，包括你的头发比较油脂比较分泌比较丰富的时候，那个时候这种脱发呢必须通过一些医疗手段，比方说用药， 比如说你要比较严重的可以用植发手段来实现。 对，其实刘总也是提到了这个脱发的一个原因，包括一些生理的、遗传的一些饮食习惯。同时呢，刘总也提到了这个脱发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手段，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些暂时性的可以通过饮食去疗法。那么至于开始主持人提到这个是不是这个确实是聪明决定，有没有跟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有关，我倒觉得从学术的角度没有说非常权威的数据，但是我们在身边看到很多人这样的情形，我们确实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一定程度上可能还真不是开玩笑。包括我们经常，包括我自己平常也会接触一些朋友，甚至有个别一些女性朋友跟我说，哎呀，最近这个头发又少了，有没有这个可以让她头发长得更好一点一些地方啊，有没有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法啊等等，确实是这样的。 那所以我们跟这个生活水平相关可能直接有几个方面哈，一个是营养元素，就是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也越来越像欧美人一样，可能吃得越来越油腻或者。 对，所以我今天吃素，今年也吃素多一点。 是吗？那雄激素水平高，或者是大家希望说有更多的这个饮食和健身的方式来锻炼肌肉，跟脱发的问题有相关的说法哈，也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就你的雄激素水平越高，造成脱发问题也会更严重。 是的。 有一个说法说有钱的人可能反而脱发会越来越多，这个钱跟头发难道是一个负相关的吗？ 我觉得那如果从比较搞笑角度来说呢，其实有大家想，有钱的就比较油腻，对吧？中年油腻男子啊，吃的比较油腻，那么就容易造成头发堵塞啊。大家想比较肚子比较大，对吧？有时候油头，然后半夜熬夜，然后喝酒抽烟，这些都会影响头发的生长。好，所以这个说法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对。 所以头发也是我们生活规律程度的一个风向标了。 是的，是的， 一定程度上。 其实身体部分呢，都是跟你的健康饮食、健康生活是有很大的 关 系的啊。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脱发的人群来说，你的食疗食补也是非常重要的。吃饭的方式和你进补的这些元素都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良好的生活习惯。 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哈。 其实只要不要太过油腻啊，不要太吃过于油炸的东西啊，并不是吃素吃肉这么大影响啊，但是对脱发来说，建议大家就是保持正常的营养。 对啊，我觉得以前可能觉得营养不够，就是节食啊，或者是那个营养摄入不够，反而可能会造成头发比较干枯稀疏这样的问题，但是营养过了也不行。 对，其实就是雄性脱发，就脂溢性脱发又叫，为什么脂溢性脱发？其实就是比较油性头发，你如果清洗不及时它就会堵塞。另外就是遗传，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回推，就是在有些营养不良的时代出现这种黄啊、短啊、残啊这种头发，这种头发呢大多数就是因为营养的原因。 那所以我们过去有一句话说，先是用命挣钱，然后用钱换命。现在要花钱去买回自己的秀发， 你从头开始吗？ 对，又从头开始了。 其实我们做过很多的头发，大家可能会有误区啊，觉得做头发的一般都是属于是年纪比较大的啊，但其实主力军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呢？就是求职啊、求偶，还有这个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关系，这些东西是人们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真正植发的都年轻人是比较偏多的，也是爱美人士嘛啊，大家会比较注意。其实有些时候他也就二级、三级脱发，也就是发际线上移两个指头左右，大家都会觉得脱发很严重啊，就纷纷去做。其实如果在我们再往前的年代来看啊，从历史角度再看问题的话，其实那会儿的话大家不会那么在意。我觉得人们爱美了啊，对脱发的感受会比较深刻，这可能也是一种角度啊。 对，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审美趣味和对于自己外形的这个要求都更高了。 是的，比方说很多女性嘛，她们做植发就是做美人尖啊，发际线下移，以前大脑门吧可能显得还挺可爱啊，现在大家都喜欢巴掌脸，所以呢发际线下移也成了女性爱美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手段和方式。 对付脱发哈，其实我们还是建议说大家先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来明确自己脱发的原因哈，而不是一下子就轻信了广告或者是某种不靠谱的偏方。明确脱发原因之后，如果说排除了疾病的原因，那么你再考虑是先做药物治疗还是说植发？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先看一下是不是精神脱发。比方说有些时候是临时性脱发，就是你会觉得这段时间突然掉发非常多， 这个时候不要慌啊，我们第一个改变一下饮食习惯，第二个把精神稍微舒缓之后呢，你看到头发没有好的变化之后啊，大家再寻求诊断。还有跟你说，大家这个不要轻信市面上什么生发剂啊，还有这些什么生发药水啊，这些的可能性啊，基本上过度宣传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正规的植发机构去检测，这样的话明白你头发的真正头发的原因。 那有一些情况下还是有可能通过自己的调整让头发再回来的， 对， 自己找回来的很大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其实比较直观的看到的一些因为精神压力大或者是过度劳累的那个斑秃，过一段时间其实如果调整好了自己能回来。 是的。 还有那个孕期之后的头发稀疏哈， 这个我们名词叫产后脱发，产后脱发一定会脱的啊。 一定会脱，但是它一定会自己就长， 一定会大部分就是一定会长出来的。有部分女性会稀疏，这稀疏时候也不要慌，也是运用这个合理的饮食来调整你的这个膳食结构。这样的话慢慢的话你这头发会再重新的撮合密起来啊。 所以整体就是说，如果有了脱发的这个现象或者这个问题困扰的时候，首先不要太担心，先得分析一下自己的情况。如果确实说是一个短期的问题，那你先观察一下。如果说真的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即使说你可能脱发不是很严重，但是你想去求美做个美人尖，那么还是去一些正规的一些医疗机构做更详细的一个诊断分析这一块，然后根据各自自己的一个需求，可能这些医院也会给你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方案。 对。因为怎么说呢，植发也好，做美人尖也好，发际线上移也好，它都是医疗手段。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有医疗资质有行医资格的。那么大多数有的我看到其实国内大多数植发机构啊，就是非正规的，那么都是一些美容师啊还有临时聘用人员。这些时候因为它有血液的还有这个手术的这些医疗的处置，所以如果处置不当的话，比如说举个例子会让毛囊死去，或者说毛囊保存的时间过短啊，导致无用，再坏往坏了说就可能得到传染病，或者血液交叉得到一些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呢在碰到脱发情况下要自己第一个先分析啊，然后呢找正规机构去咨询啊，这样就 OK 了。 对，一定是医疗机构啊，跟生活美容是两回事。 对， 生活美容你去美容院，然后有时候就这个纹眉啊、纹身啊，这些我们其实都是不建议的。凡是见血的、见体液的， 是的， 我们都不建议。 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分析，就是只要动刀啊、见血的，基本上它都跟医疗相关。那么从业人员一般来说都必须具有医疗资质，去医疗机构去解决这些问题。 好吧，如果说我确实考虑植发了，然后我也在选择医疗机构，但是这个植发技术现在真的靠谱吗？植发技术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变化，然后是在欧美更早应用的，那在我们国家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关于植发技术本身不 是，您是学医的。 对，是学医。刚刚刘总前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时候，一定要去正规的一些医院去做这个手术。那所谓什么是正规的这个医院，首先肯定是要有这个资质的，另外一方面肯定是有相关的经验的医生啊、护士啊、护理师、植发师，他都是需要有的。那么我相信每个人去做植发之前肯定会征求多方的一些意见，或者说从网上啊其他的一些资讯他得到一些信息，然后去支撑自己去做。那么提到这个植发手术技术方面，其实我个人理解，其实一定程度上它的原理还是比较简单的，相当于是跟种田一样，因为种田是把这个密集的一些地方的一些秧把它给弄出来，种到其他整个大一点的这个田里面。那这个植发技术其实原理上也是类似的，从头发后部相对比较浓密的地方把这些毛囊钻起出来，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处理重新植到它前面相对需要头发的那些脱发的区域去。那整个传统植发技术到目前为止其实也已经有了比较长的几十年的一个时间了，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也是大方向应该从微创到更微创，植发的这个痕迹可以看到更小或者说无痕这样在发展。同时呢这个植发它这个除了这个窗口之外，在医学上的一些痛感啊，然后也是要求可能比以前会更低一点，然后愈合也会比以前快一点啊，然后最后也不会说留太多的一些疤痕等等。就是说整体我觉得目前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成熟的，特别是在一些特别有经验然后累积做这方面手术做的比较多的一些医疗机构，那在这方面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之前有过一个报道，就是在日本演白色巨塔的一位男演员， 在做接受植发之后出现了偏头痛。 嗯， 所以当时的那个植发技术是不是切口比较大，然后可能会伤及头皮的，而现在这个技术是完全已经取代了过去的那种方式吗？ 其实从植发进步上来说呢，其实植发技术在不断的进步啊，然后从以前出血比较多，现在出血比较少啊，以前会有一些比较比如说不美观的，以前是 FUT 植发。FUT 是什么？就是开刀啊，切下来一块头皮，然后 就后脑勺你头发比较浓密的地方要切下来头皮，然后把那个再去植入到稀疏的地方去。 是的，后枕骨会留下疤痕。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国内的主流技术是无痕植发，那么其实就是按照毛孔来打入啊，所以呢基本上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那么另外偏头痛这个事情呢，第一可能是医疗处置上可能是出现一些小的问题，第二也跟这个患者的一些体质啊，比如说他是个易痛体质，比如说是个敏感体质啊，也是有关系的啊。但是从现在亚洲状况来看，中国的植发技术在亚洲上是比较领先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碧莲胜就多次代表着亚洲去参加世界植发大会，参加世界植发的互相的一个技术交流啊，发现了其实最近几年的亚洲植发技术是一直是受世界植发比较追捧。 其实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人多，所以中国患者多，所以做得更好的这些医疗机构它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在更长的一个时间里得到了更好的一个技术，也是推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 是的， 所以中国医生的手术经验应该是最丰富的 啊。对， 植发的手术风险究竟高不高，价格区间是怎样的，如果选择植发要怎么来分辨其中的风险，如何来选择合适的机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跟两位嘉宾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价，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以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末晚8点到9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祝大家享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听听更健康。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土壤上，那么其实它只能散种，那么散的话其实就比较难看，所以也很多也奉劝很多植发的青年啊或者中年，你们要一定植发趁早，如果晚的话那就你基本上没有资源可用了。 哦 啊， 其实我觉得这些明星确实一方面明星他各有各自的这些不同特点，有些人是说打一个品牌啊，我就这个光头形象挺好的，有一些呢就是说他确实资源已经不行了。然后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到过网上是有那么几组对照的一个照片，就是把现在非常火的那些小鲜肉演员把他们这个 PS 一下，没有头发这个形象一定程度上好多人都完全接受不了，哎，这个什么形象啊。当然就是说这也是开玩笑了，就是每个明星他确实有各自不同的一些需求，但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说你对自己的形象，你自己光头的形象没有那么有信心的时候，你觉得是说自己有头发更好看的时候，那他更多的驱动可能还是希望是去植发的。 嗯，其实那个毕连胜的做过很多国内国外的明星啊，因为我们这边涉及明星隐私就不跟大家 不能说哈， 对，大家可以简单了解一下，比方说国内比较著名聚集这个重案六组， 重案六组、 啊、对，三国啊，然后潜伏啊，还有大火的电影战狼二的很多演员都是在我们这边啊做了植发啊、 嗯、 所以呢其实很多明星是选择的，只是因为大家对他们不大了解啊、 嗯、 哎呀，那我这个我想问一下，我如果仔细分辨的话、 嗯、 有什么诀窍我能分辨出来这个头发是直的吗？ 你拿一个3年前的照片和现在照片看一下 对比， 基本上对，然后呢相对比较自然， 嗯， 色彩没有大面积的改变啊，基本上就是可以确认这个可能是有一些植发的方式，对。 但你像你刚刚说的，像三国，这三国演员多少啊？我根本没法去分辨、 啊。对对对。 您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的头发看起来是个常青树， 嗯， 那就可能是采取了植发措施。 是的， 有可能， 有改善 能。对， 我们可以以发际线的前后，我们就一个论据吧。 嗯嗯。 还有一种方法，其实是一种增发，就是假发的形式，也会出现在演员的大部分的生涯中，因为他们经常会梳很破坏头发的这个发型 啊、哦，是 啊，所以他们大部分也用假发、 嗯、 啊。所以怎么看呢？看发际线就知道了。 对，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确认的一个标准。 嗯嗯。其实刚才刘总说的，我就有两个好奇哈，可能技术上的问题， 嗯、 就是毛囊是不可复制的， 不可再生， 不可再生，所以有多少你数量就是这么多。再一个就是像其他我们强调大家要早发现早治疗的其他疾病一样、 嗯、 连植发也是需要早做。 对， 嗯， 是的。如果你做的比较晚了，你的资源就其实就是在减少、 嗯、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就是后边的头发移到前边之后呢、 嗯、 其实呢它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植树造林，我们后边头发相对来说比较粗壮，一般脱发不脱后边，大家没听说就是后枕部头发没了，这是不可能的啊、 嗯、 所以后边头发呢它资源数是有限的、 嗯、 其实植发过程它就是一个资源的平衡的过程啊、 嗯、 它就把人们的视觉观念其实它相对还是稀疏了，不是说把别人的头发放在你头发、 嗯、 而是说把你的头发更好的平衡了啊，比如说我后边很多我前面很少，我稍微平衡平衡它达到一个美观的效果、 嗯、 啊，这就是植发比较大的作用。 好的，那植发行业哈，既然有这么大的需求， 嗯， 那这几年在国内市场上是比较火爆的吗？手术量也是在翻番的增长的吗？ 是的，非常火爆。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大家看到一个现象，包括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出差，以前啊从这个机场一出来你看到的什么房地产的广告，这楼盘那楼盘的，到了某一个时间出来看到广告是医美的广告，哎，这要隆个胸啊，这要植个眉啊，这要做个什么 玻尿酸呢， 对对对对，这个特别多。但最近这一年我发现出来已经出现很多植发的广告了， 对对对，地铁站里都能看到， 对对对，包括杭州啊北京啊地铁站已经很多植发广告。我觉得一方面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说这方面需求在增长，那这个需求为什么会增长呢？一个是说我们平均的这个消费能力毕竟是要增加了，另外呢就是求偶找工作，我觉得这个需求确实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刚需的一个需求啊。 是的， 那这些人可能是说做一个手术也需要2-3万或者说更高，相对来说可能会贵，但他的需求这个动力大于他这个经济的，再加之经济的消费能力比之前高，所以会更多一点。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其实也是比以前更为成熟的，像无痕技术普及这个面，最近这几年其实这个技术普及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是说有一些在 在这方面做得好的一些医院，它随着这个患者人数的积累，它就做得更好。我们也去观察过，就是说一些综合医院啊，一些专科医院啊，或者一些单个的这种植发医院，其实出现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特点。你要说去协和植个发，当然它有这个能力，但是说协和它会做一些更重大的一些手术啊，一些重大疾病可能更能体现它的价值。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去做植发相对比较专业的，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在找这个行业内相对做这个量做的比较多的一些医院，做这个技术相对比较稳定的，同时呢就是说在市场上的口碑相对是比较好的。那这口碑的话，你就可以通过一些网络获取啊，身边的朋友啊，多方面可以去验证啊打听这样。 那所以这就想问一下这个碧莲盛植发连锁集团的 CEO 刘征，从碧莲盛来说，跟其他的医疗机构或者是公立的医疗机构比，你们的技术上是有优势，或者服务上是有相应的优势的吗？ 我们这样的，就是其实公立机构会做少量植发，植发呢其实需要一个团队来执行。那么首先它有主刀医生，必须有资质啊，必须有这个职业行医许可证，另外就是有大量的护士啊，有种植师、分离师配合。那往往一台植发手术大概需要6到7人的一个团队。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公立医院的话，大多数患者的话不会得到这个6、7人这种团队的治疗，如果除了这个大型的手术啊，所以呢基本上民营医院和这个细分领域的这些医院吧，他们所做的这植发手术的量级会远远大于公立医院啊。所以呢我们像碧莲盛这种植发医院，我们大概一年手术量会破1万台啊，达到数万台。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各个医生的对植发不同的类型、不同种类，比如说烧伤、烫伤，比如说是血管上有问题啊，比如说是这种比较常见的脂溢性脱发，比如说美人尖的塑造，这些都是比较有经验的啊。 对，其实除了刘总提到了就是一台植发手术需要配置大概6、7个人之外，本身一台手术的时间也是相对是比较长的，你短的可能是3小时左右，长的话有些可能得6、7小时，因为客户要求比较强。那这样的6、7小时的这个手术在公立医院确实是没有能力去配置那么多人力和精力的。 对，我也打断一下，其实从国外来说啊，现在国内技术为什么说比国外技术要先进呢？其实一台国外的 FUT 手术在大部分时间内，它是由一个诊所 clinic 这种诊所来执行的。那么这个诊所执行呢，往往需要3天到4天的时间。但国内我们通过无痕植发技术啊，大概基本上把时间缩短到5小时左右。像肖恩大侠刚才说的，可能3小时、4小时是比较少的，比如说1000单位左右。那么要多的，假如说你这边脱发面积在4级、5级的，你可能需要5到6小时，所以基本上半天就可以出来了啊。 就是 FUE 的这种不开刀的植发技术是吗？半天基本上就可以。相比国外的那个 FUT 的需要开刀的配置再生技术是有时间上的优势的， 还有这个团队上的优势。国外的 clinic 它大概它因为人工问题，它大部分是诊所性质。诊所性质的话，往往就是你排队的时候你会排很长时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球星鲁尼，他做这个植发时间就花了几天。 花了几天？ 对，而且花的高达这个 3万英镑。 对，3万英镑。 对，所以他就真应该来中国做， 会比国内贵很多啊。 对， 碧莲盛接待了很大一部分国外患者，因为我们在谷歌和 Twitter 还 Facebook 都在宣传自己。那么其实我们也多次参加世界植发大会，所以呢很多国外有人来选择之后呢，都会说啊，中国的植发真是太便宜了，时间也太快了。 那就各方面有这个优势哈。所以说如果考虑植发的话，是完全我们中国人不用考虑海外就医。 对，大部分我觉得从技术上来说、水平上来说和效率上来说，中国会高一些。对， 你说的这个海外就医，其实我们来讲就是医疗旅游。我们之前看到很多有一些肿瘤啊，或者其他有些整形，你可以去这个韩国啊、美国啊这些去医疗旅游。但是实际上像植发呀，或者有一些干细胞，甚至很多国外的一些患者都到中国来做医疗旅游了。 是我们接待医疗旅游。 对对对，而且确实像刚刘总提到，像世界植发大会有些专家就是可能定期的到碧莲盛来跟他们交流一下，然后也是来学习这方面的技术。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不相信，哎，中国这技术做这么好，然后抱着怀疑的态度一来，确实中国人做的是挺好的。 去年2017年我们参加这个捷克的植发大会的时候，带去一个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亚洲人，我们带去真人案例啊。这个真人案例呢，其实在央视一套已经播出过了，叫央视小蔡。那么他就是通过央视一套的生活圈栏目找到了我们，我们进行植发。那么现在已经植发过后11个月了， 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百度一下央视小菜啊，或者直发小菜，生活圈里可以看到变化是非常大的。然后国外的医生呢，往往看到我们中国的案例，亚洲案例都是图片为主，这次我们带真人案例震撼了整个的植发圈。 是因为说这个一般大家考虑到自己的隐私，所以不愿意作为真人来出现吗？ 因为举个例子，如果是很多真人呢，他是有这个疤痕的，就比如说开刀啊，你后面有疤痕其实不好看，你敢去再带真人的话，首先你要保持这个植发的效果几乎是完美的，第二呢，它整个这个头发的这个分配的量还有这个型，它是一个非常时尚健康大气的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大部分案例是满足不了这一方面要求的啊。必然是我们带这个案例是一个公众案例啊，也是我们医生整个会诊得出来的，所以呢让国外的有人们觉得这个中国植发技术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一点还是挺值得骄傲的 啊。对，我们也比较值得骄傲，就中国的一些海外医疗有很多项目上已经在世界走到前列了， 所以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推进这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行业的发展。 是的。 其实您刚才已经说到了一些标准，其实来判断植发效果的好坏哈。那是不是能告诉我们消费者一些比较客观的标准，什么叫植发效果好？比如说网络上就有文章提醒说植发可能会存在损害毛囊，造成感染，留下疤痕这样的风险。那么这有一些衡量手术好坏的金标准吗？ 我觉得几点啊。首先，如果你先确定自己脱发或者不脱发，如果不脱发的话，大家就不要去植发，因为很多人比较盲目啊，选择一些非正规的医疗机构，那么他们会非脱发情况下植发，这样的话对毛囊损伤是巨大的啊，这是首先。第二点就是大家选择植发机构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相对比较知名，做过很多大量手术的。这个怎么看呢？其实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上，还有说一些论坛上，甚至在植发大会上，这些履历上都可以找到相关资料。这样的话，大家可以选择比较好一点的啊。第三呢，就是一定要知道你手术医生，手术医生呢必须要了解他们是否有行医资格证。如果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门槛，如果在我说的上述三个条件大家都达到了，我觉得你可以选择植发。如果没有达到，我觉得希望大家一定要观望，不要太着急，因为脱发这个事情虽然是很困扰，但是植发的手术安全是第一位的。 消费上会有什么陷阱吗？价格计算上、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在市面上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做毛囊检测这一块，有很多非正规医院会，非正规的这个机构会收很多钱。其实在碧莲胜来说，我们就会基本上以这个比较公益的角度，每隔一段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公益的免费的检测啊，我们在全国20几家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有这个碧莲胜医院的，那么碧莲胜会进行免费检测啊。在植发之前，就是在手术之前，我们都是不收费的。 对， 是一个检测的方需要来判断自己 是 不是脱发，需不需要植。 有这种专业的检测机，这检测机器呢，就是可以10倍、20倍放大你的毛孔啊，看你的毛囊萎缩的情况。所以大部分人如果把握不住你究竟是否脱发，你可以到我们碧莲胜机构来专业检测一下。 啊，等我以后脱发了，我记着了哈。我觉得是这样哈，评价一个植发这个手术好不好，一定是你肯定是说多方面去打听的。当然你自己是有一个预期的管理的，别就是说本身头发就不是很多，你植完以后需要特别浓密的，那可能也不现实。 对。 但是就是说通过这个植发密度的一个分布，你确实效果整体改善了很多。像刚刚刘总提到的，他们在全国有20多个店。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这20多个店可能每家都已经经过好几年了，然后当地已经形成这个口碑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如果说前期有一些消费者或者说是患者他去植发然后效果不好，那肯定他可能自己就四处去散播这个信息了。所以 我们看到，如果是一个门店哈，他开的时间比较长，一个医疗机构在一个地区内能够积累自己足够多的用户，这就说明他的技术上或者是他的影响力上和自己的口碑上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对，这就是一个市场的认可。 其实我觉得大家第一进去一家机构或者一个医院啊，哪怕他是伪医院，你要进去先问一下第一个行医的 职业许可证， 职业许可证 一般都是悬挂在那个大厅。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给你做手术的医生是否有这个证件，这个如果正规医院都会提供这个 复印件或者原件。 对，医师的职业资质。 对 对， 如果大家 穿的白， 对，如果大家怕 PS 的或者说是自己做的这个证，大家可以上这个中国职业医师职业的这个职业网站，可以看到所有的注册在册的医生。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并不具备资格的这些伪医生啊，或者江湖的这个游医啊，也有很多。所以大家就是查的两个手段，第一个看这个证件，第二个上网再对照一下是否有这个人。 嗯， 对，因为所有的这些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都是受到医疗监管机构，像卫生局啊、医管局啊等等，它都会定期的来监管的。 是的， 对，医疗机构的审批是非常严格的， 非常严格。对、 对， 所以碧莲胜基本上在全国所有的省会，我们都是有这个直营机构的。那么大家说，为什么有像很多洗发店啊，几百家、几千家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医生其实是很稀缺的资源。 对 啊，大家这里面也呼吁一下，就是大家要尊重医生，因为每一个医生他大概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一个合格医生的标准。大家选择这个执法医院的时候，不要想随便每个人职都是一样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那我有个问题哈，头发可以，但是我的睫毛不够长，或者我的眉毛有点稀疏，那可以植吗？ 可以，睫毛它其实也是用睫毛还有眉毛，它也是用头发的啊，需要你这个定期进行一些修剪。所以这个睫毛和眉毛这种植的话，就非常具有美观度。那么这个呢，就更需要医生的经验非常非常丰富，有大量的案例才能实现。往往植上不难，但植得好看很难。 对，还得后续的这个维护。 对， 哎，这个植上，如果是把头发上的毛囊植到了眉毛上，它会一直长吗？会长。 是的，它会头发一样长，所以你会定期要修剪。 要剪， 其实自己可以剪， 多学一项手艺 啊。因为很多人眉毛嘛，眉形不好，做一些植发植过去会非常好啊。但是纹眉的话，其实伤害很大的。 而且那个毕竟是假，看起来假。 是的，是的。 啊，植发它本身因为就是你的这个毛发的一部分， 都是自己的头发。 一两星期稍微剪一剪，稍微修一修就可以，很简单，对着镜子就可以了。 是，有些男性也需求植胡须、 对 吧？ 胡须、鬓角、 是 胸毛、体毛，这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可以更 man 一点。 那也得定期修剪是吗？ 对， 现在就关心价格了。这个按什么方式来计价？大概一个价格区间是怎样的？ 国外一般来说啊，是大概是国内的三倍价格。那么国内现在主流价格应该是一个毛囊单位普通技术大概是10块左右。如果是比较精密的加密还有这个精密的这个仪器的技术，应该会在15到20块左右。一个毛囊单位。当然看你这个毛囊缺的数量。 但如果是发际线后退的话，如果已经是地中海式的那样修不起来，可能就是一个几千根毛囊的体量。 基本上平均价格应该在25000到30000之间。可以解决。大部分人如果你少量脱发，比方说你只一个发际线或者你只做一个鬓角，那大概就是在10000左右就可以解决。 对，但是个别有些确实会6-7万啊，10万以上啊，这个也会出现的。 对， 对，我看到碧莲胜说你们做过一个单体金额最高的植发。 几方面啊，首先这是我们他们是选择专家。这个专家专门去飞行飞过去，然后专门专家整个团队。 是一个国外的患者是吧？ 对，8个人的团队飞过去专门进行整个护理。包括他的头发状况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国外人的毛囊和我们毛囊是有区别的啊，国外人毛囊会有一点弯曲啊，所以呢需要很好的这个资深的专家才能做这些手术，所以我们专家价格会高一些。对， 那所以提到的这个碧莲胜的技术哈，做黄种人那你们肯定是经验很丰富的，那参加世界植发大会并且去反向欧美的市场，这个优势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开刀 FUT 啊，后面后枕不知疤痕还实在太难看了，所以呢国外人呢也很多，大家也明白，就是也希望无痕植发。那无痕植发中国比较好，所以大部分来中国。其实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小知识啊，就是说其实在中东人他头发和这个欧洲人欧美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中东人头发会非常高啊，所以就是如果能做中东人的植发，基本上做欧美的就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碧莲胜有这样的技术优势，是因为你们创始人是医生，是有这样的基因吗？ 对，碧莲胜创始人尤丽娜尤总呢，他是一直是行医的，是一个医生。那么他的立志就是要做一个医院的连锁。那么为什么他会？因为他觉得这个植发对很多人的心理反而比这个真正植发人的美观其实更重要。很多人对脱发来说是一个比较绝望的。所以碧莲胜呢，一直我们秉承一个思路，就是我们要按照这个整个医疗的标准来对待每一个患者，让每一个患者从生理上就是心理上都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高啊。 因为我们医学的话来讲，应该是生理、心理、 社会更和谐。 对对对，因为植发之后呢，就很多人会恐慌啊，觉得我头发万一不长怎么样？植发有这个生长期、脱落期啊。 哦，对，就是那个毛囊如果没有活。 对，怎么办？ 或者是又脱落了，会再发生吗？ 对，一般来说这样，植上的毛囊会有个脱落期，脱落期大概是3到8个月之间，看人不同人，有的人是如果合理的植发之后呢，合理的保障你的休息时间，那么这个你头发就会进入脱落期的时间会比较短，然后再次生长，就有生长期，所以每个人也不一样。 哦， 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大家。听众如果说比较爱玩游戏的话，有一个游戏大神就是打英雄联盟的，叫笑笑啊，这个人大概粉丝，这个超级玩家的粉丝大概应该有几千万吧。他就是平常熬夜比较重，然后吃的比较油腻，他本身是重庆人啊，然后呢吃的非常非常油腻，然后辣。 嗯， 但是我们给他植发之后呢，我们就严格的跟他沟通了一下这个时间，就是作息时间。那么他也是其实在很大一部分时间就做了一个妥协啊，就改变。所以他现在头发大家可以看看，笑笑以前的头发大家都叫他秃子啊，都是比较亲切的称呼啊，但是现在他长出一个浓密的头发，就是因为他配合我们治疗。所以其实植发不仅仅是医生行医的过程，而是你们长期一个保养和护理的过程，还有我们大家互相配合的一个过程。 不只是要靠医生，还要靠自己生活习惯的改善。 对， 从实际来做这个植发手术的数据上来看，应该说20岁到30岁的几乎占了可能接近一半。 对， 差不多一半。 对 对， 就是上学压力大，玩游戏啊，晚上不睡觉熬夜，这都是很重要的原因。 那所以说植发业务有这样大的需求，那么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植发行业高速成长的春天真的来了吗？ 确实是这样的。就刚刚前面我举了一个现象了，就是从那个机场啊、火车站，你看到很多的一些广告啊，或这方面的一些宣传。那确实说这只是说一个表象，但表象的背后就是说存在非常大的一个需求。那刚刚也提到，就是20到30岁之间的这个男性几乎占了一半，或者说一半过一点。事实上就是说有一些40岁、50岁啊，这些男性其实现在需求也很大。上一次我去这个上海跟一个出租车的司机聊，我一看他可能差不多快60了，然后再聊，然后他说他也有植发的需求，他说我现在这个每年赚的钱也不少啊，改善一下形象挺好的，所以就是说整个这个需求确实在非常增长。那么至于说这个整体这个市场空间，国内倒没有说完全非常清晰的一个数据说今年是只有多少，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初步预测，我觉得这个市场至少目前应该在100亿左右，目前是有的。那么未来的一个增长，其实加上植发和植发相关的这个产业，未来整体头等大事这个产业可能能够达到500到1000亿左右，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是的，是的，应该超过100亿的，因为100亿呢是我们统计的都是正规机构， 正规机构， 如果从非正规机构来说，可能数量就更大。 对对。对对， 好吧，那头等大事这个生意会有多大的产业规模，然后下一步会有怎么样的发展？植发作为一个医疗美容的细分领域，它的投资逻辑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今天请到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医疗投资圈的肖恩大侠和碧连胜植发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征来跟大家聊了头等大事的生意经，那么也希望能够再请到两位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医疗美容细分领域的投资逻辑。那今天的节目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两位的做客。 感谢。 好，谢谢。 那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投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

嗯，对，刘颖之前来过我们节目是吧？对，上次没赶上。哎呀，这今天第一次跟刘颖聊天，我们刚才聊的时候就，我真的是他每说一句我就哇，真的吗？啊，真的呀。对，因为非洲这一块土地实在是太壮阔了。 对，它真的是我去过，我其实我去过的地方还不算少， 是吧？ 真的是最美、最壮观、最漂亮、最自然的地方。 对，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女生啊。就是在非洲经常往返于非洲，而且去的也都是非洲的那些国家，很多人会觉得很羡慕或者说是很佩服，因为这个勇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如果你让我，所以也许我旅行经验还没有那么的丰富，然后你说让你去非洲，我说啊、哦、我不敢。对，但实际上非洲还是很安全的，对吗？ 对，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非洲的人跟大家想象的其实完全不是，不，一点也不一样， 是吧？ 非洲人都是非常热情和和气的。 嗯， 那个有一次我请那个科尔塔山的朋友们去那之后啊，津巴布韦人怎么都像小绵羊似的，就那种、他们那种非洲人，就是特别、特别老实、隐忍、然后就是动不动就笑得特别的开心， 就质朴。 嗯，对，就是他们可能是拥有全天下最灿烂和温暖的笑容吧。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所以现在其实就根据大数据统计，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是不是去非洲这几年去非洲旅游的人会越来越多？ 对，应该是南部非洲来讲哈、就是真的是直线上升的。 嗯， 包括像那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啊， 包括南非啊、津巴布韦啊、南比啊，都是逐渐的，因为它是一个算是高端市场的目的地。就是比如说去了其他的目的之后呢，它可能最后一站可能哎，我们下一站去哪玩？他会想到去非洲，真的是、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大洲。 好棒好棒。对，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都走过非洲的哪几个国家或者哪些地方。 我去的也不算太少吧、就是我去过肯尼亚，然后是南部非洲的赞比亚、博茨瓦纳啊、津巴布韦、南非、纳米比亚啊、都是去过的。 我的天哪，这么多国家。 对， 其实非洲一般来说现在可能是去南部非洲的会多一些。 对， 北非还是相对来说，因为可能是有一些局势的原因，所以去往那儿的朋友会相对比较少。那今天咱们就以这几个国家为主好不好？ 好， 然后我们讲讲、对，那咱们就先从津巴布韦来开始讲起吧。 津巴布韦可以算是 我怎么说呢，最跟我的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国家，因为我在那个咱们这边的使馆工作九年。 九年， 所以呢就是几乎每年都会去一两次之类的。 那可以算是远方的家。 对对对 对、 就是它其实呢是在南部非洲的一个很不大的国家，国土面积只有39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不多，只有1300万人，还没有北京的人多。 嗯， 但是呢它呢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但是旅游资源还是真是挺丰富的。 嗯， 它呢就是在南非的北面，如果没有概念的话，大家可以知道，就南非的北边是跟那个津巴布韦邻国。 嗯， 然后津巴布韦最著名的旅游景点是非洲最漂亮最大的瀑布，叫维多利亚大瀑布。 哦，维多利亚大瀑布在津巴布韦这。 是的、是的，它是其实是维多利亚和赞比亚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这个交界的地方。 嗯， 但是呢如果是要看瀑布，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还是在津巴布韦侧看的是最漂亮的。那边其实是看不了，只能通过直升机，坐直升机来看。 哦， 所以就是维多利亚瀑布是非洲最著名的景点，去非洲一定要去看的这样一个瀑布。然后还有就是像非洲大家一直都知道的就是野生动物 啊、 叫 Game Drive， 其实就是看动物。你可以乘坐这种四轮的吉普车路虎来看动物，也可以那个坐在船里看动物。 还可以坐在船里的看什么动物？ 对啊，看动物，就比如说像津巴布韦的那个在瀑布城有一个落日游船的项目，其实是在泛舟赞比西河看落日。 我的天哪， 这个太棒了。 好浪漫啊， 非常棒的一个体验。为什么呢？你可能会看到那种大象游泳，成群的大象在河赞比西河里游泳。而且他们是那种举着鼻子来游泳，特别可爱。然后他们，我们都说他有的那个就是津巴布韦那些导游就说，哎，是偷渡客，他从那个津巴布韦一侧又偷渡到赞比亚一侧去吃草，就是各种。然后水中可能 打引号的偷渡客。对，大象说我不管。 还有鳄鱼啊、还有河马呀，你在水中，然后各种各样的鸟类，然后就是在岸上有一些小岛上还可以看到各种羚羊在那儿吃草。所以你这种落日的体验可能 跟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 cruise 的这种落日的游船的体验都不一样，而且在床上你可以吃着一些那个啊小吃啊，然后喝着、 船上还给准备这些， 对对对，就会有一些啤酒啊，那个赞比西河的水酿的那种啤酒， 好棒啊， 对，是特别惬意，特别，而且它那个云彩、因为非洲的那个天空，我不知道你就见过， 我见过他们在南非拍的那个照片，我发现非洲就是大家都是蓝天哈、但很奇怪，南半球的那个蓝天跟咱们北半球的蓝不是一个， 真是不一样。就是你会觉得天特别高，然后呢， 天很高， 非常高，然后云都是有层次的。就觉得天高云淡，然后各种云，然后就是下雨之前，我有一次拍了一个照片，就是满天的乌云，特别的壮观。哇，对， 你想那个地方它没什么太多的建筑物，然后都比较原始，又是在大草原上，有山有动物， 对， 然后全都是那种特别旷野的美。我就觉得如果要是在这个河上，赞比西河上看一个落日，咱都说啊，可能哪个哪个海滩啊会有世界上最美的日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野性的美， 对，真的是野奢嘛、其实它的奢华体现在那种野性的美。 对， 然后其实落日游船说完了、还有比如说其他我们有一些活动项目也非常的惊险刺激。 活动项目是跟这个游船有关的吗？还是 没关系，就是在瀑布城这个小小的地方有很多可玩的东西。所以非洲的玩法是这样的，各位听众们，是这样打开的， 是这样打开的。我们先，哎，你们怎么没介绍津巴布韦什么首都啊？有什么可逛的呀？不不不，到了这儿我们要换一种玩法。 对，直接去我们的最有名的、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瀑布 城，去看一下。对，瀑布城它是一个这个就是旅游的这样一个核心地带。然后就是我们刚才给你看的那个视频，就是这样。 对，刚才我看了一个视频， 对，就以狮漫步，就是一些未成年的狮子，然后你可以揪着它的尾巴，然后摸摸它的那个额头那个脖子，它会非常舒服，然后你可以跟它一起漫步。这个是狮子，是真正的狮子， 我的 非洲五大， 完全不可以想象。我是一特别喜欢猫科动物的人嘛， 对， 但是你从来都不敢说跟狮子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对，这个是其实非常安全的，因为它是被人工驯化了，而且是在它的野性没有那个完全发挥出来之前，做这个项目。如果它已经有这种迹象了的话，就不会再做这种项目了。 对，这还是有一定安全。 对对对，非常安全的。然后你在丛林中早晨的时候，在它等于陪着它一起漫步，然后你会觉得哎呦，特别的威风，威风凛凛。你的那个朋友圈如果发了一张这样的照片，肯定会抢占封面的，会肯定会集赞、上百个赞。 为什么追我？ 对 对， 我觉得有机会去到这儿，一定要拍一段小视频，因为刚才我看的时候，哇，我就觉得超级的震撼。就那狮子，你想百兽之王嘛，算是，但是它特别温和的一面， 对， 然后跟人也特亲， 对， 我觉得这种真的是一生来说都是很难得的体验。 对对， 这是在一个保护中心吗？还是 对，它是就是有那种旅游公司，它专门经营的这种，其实也是一种保护非洲狮的这样一个项目。他们用这个项目与狮漫步这个项目呢，然后筹集到资金，然后保护更多的非洲狮。其实非洲狮是濒于灭亡的这样一个物种，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来到布城，一定要玩这个项目，是必玩的项目，特别的惊险刺激和好玩。 可是那突然间我就想到一个问题，那像这个津巴布韦它都是草原嘛，然后也有很多的就是旷野，那么大，那我怎么去找到就是这样的项目呢？它是那个瀑布城也是一个小城吗？ 它是一个旅游城市。它在一个小镇里边非常小，但是呢，小镇里面一应俱全，有五星级的酒店，有四星级的酒店。他那个丹尼斯酒店是一个意大利设计师设计的，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是一个四星级的酒店。然后还有一个 四星级就已经如此漂亮了。 对对对，还有一个象山的酒店，那个象山的酒店呢，它还在一个高尔夫球场，18栋的高尔夫球场，所以呢，也是就是非常好的酒店，就是津巴布韦国内最好的酒店都在瀑布城里边， 都在瀑布城。 对，然后它这个街上呢就有各种旅游公司，但是旅游公司呢就可以你在那里边就可以预定它这种活动的项目，包括我还玩过那种赞比西漂流，那是世界上第二的漂流。 赞比西河漂流又是什么感觉？刺激吗？ 非常刺激。 哇， 你会觉得就在风口浪尖上、你知道他们那些漩涡的名字都叫什么吗？ 都叫什么？ 一个叫 Terminator 终结者，洗衣机，还有 Ugly Sister 什么的，这种、一共有十几个。然后 你要飘，从早上六点一直飘到那个下午三点，就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漂流，对， 全程都在那个河里面，都不上岸的， 对，在米奇漂流，对，非常的。但是你可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体力不支，也可以那个漂一半之类，它有不同的选择。说了这么多太刺激的，还是说稳静的东西吧。 咱们稍微可以舒缓一下，我还在停留在那个洗衣机的漩涡里。 对对，洗衣机真的是像那样漩涡，然后那个船老大。对，那个船老大真的太厉害了， 他要划出那个漩涡，其实要很多的那个力气和技巧的。 他们是有执照的 哦， 就是 这个都不能咱们自己划，肯定 不行，必须他帮你划。他是这样的，他有一个人他自己划，然后你可以帮助他划，然后得听他令行。这个筏子通常很容易就翻过来了， 对。 然后呢？他周围有很多那个驾着独木舟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抢救、去捞人。 哦，就安全措施还是做得很到位的。 对对对，而且你会穿着那个就是那个救生衣，所以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超刺激，是世界上第二难的这种漂流项目。 哇，天哪，赞比西河漂流！ 对对对， 哇，就短短的这么十几分钟内哈，我们已经把津巴布韦就全面的带给大家，已经把大家十足的胃口都吊出来了。 对，有机会一定要去玩， 是 非常好玩的。 津巴布韦就这么一个瀑布城，一个小城， 对， 又可以看瀑布，又可以与世漫步，还可以看那个赞比西河的日落， 对， 还可以漂流， 对。 哇，天哪，这简直是最刺激的几样，全都集中在这儿了。 对， 那大家可以稍事消化一下哈，我们说点稳静的。 对， 对，可以逛哪儿呢？ 来到瀑布城肯定要看瀑布吧。瀑布城呢，就是瀑布呢，是等于叫维多利亚大瀑布，是一个叫利文斯通的这个探险家，他在1890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以当时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他这个瀑布是非常跟我们看到的瀑布都不一样，它是地平面的，其实是一个地裂形成的，然后赞比西特河的水到这里来，然后就倾泻而下。 这个 瀑布宽大概1700米宽， 想象一下，1700米宽， 对对，是非常壮观的。它的落差是100多米，然后就是每次水量，尤其是水有旱季和湿季嘛， 对， 湿季的时候水量非常大。你到那的时候，你必须穿雨衣，带着打雨伞，要不然全部是雨雾，你什么都看不清。 它那个水是清的还是说？ 是清的， 清的， 是淡水，是河里赞比河的水，是可以饮用的这种水。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尤其在津巴布韦这段看的时候就特别的壮观。从头起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利文斯通像的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双彩虹。 还有双彩虹？ 对，是有双彩虹的。 天哪，不下雨也有彩虹吗？ 因为它那有水啊，有瀑布，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彩虹。就在那儿，你只要晴天，你什么时候都可以看到双彩虹。有一个点我知道 的，这是在哪儿？这个点在哪儿？ 就离那个利文斯通雕像非常近的，就旁边就可以看到了。 利文斯通雕像的旁边，你就可以看到双彩虹。哇，这简直太棒了吧！ 对。然后有的就有一次带北京电视台的朋友去了，然后他们就越过了那个围栏，然后你就觉得整个这条彩虹，他们就人就在彩虹下边，特别的，前面是瀑布，然后人在彩虹下边，你就觉得特别的漂亮和壮观， 恨不得那个彩虹就是一座桥，你踩走过去就能站到瀑布 边上。对对，真的有这种幻想，可以，就真的有这样的幻觉。 对， 非常漂亮的瀑布。然后呢，就是在非洲来讲也是闻名遐迩的，只要日本的客人啊是非常喜欢这个瀑布，他们只要去非洲，一定要去南非的话，一定要去瀑布城看这个瀑布。所以呢，就是非常值得一看看。 离南非也近，对吧？ 非常近，从那个南非的现在，他们是从约堡，现在连开普敦也有，就是直飞瀑布城的航班，大概1个小时就到了。所以就是还是非常方便的，做一些连线产品去南非玩一玩，然后再去津巴布韦看一下这个瀑布是必看的，非常的棒的一个体验。 对，五星推荐啊，满分推荐，这个瀑布一定要看。 对对， 是的。那如果要是我们从北京出发的话，飞到津巴布韦大概是需要多久？又 非常长时间， 非常长，因为这个没有直航，对吧？ 对，现在都是这样的，它是其实飞这个点的航空公司 司其实也不少。 嗯， 游戏瀑布城现在今年的点开始多起来了。 嗯， 因为大家可能航空公司都看到这个旅游的价值。 是的。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从你要是如果去哈雷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就是哈雷是吉巴布韦的 首 都。 首都这么半天才出来。哎呦我的天哪，可是把瀑布城那什么了。对 对对。然后这个就是从那个北京坐 EK 的这个 Emirates 啊，阿联酋航空，从北京飞迪拜，迪拜到卢萨卡，卢萨卡到哈雷就到了。 我的天， 对，就 要转两段， 辗转一天吧，差不多20个小时左右 啊，20个小时， 对对，才能到，因为中间还有转机的时间 啊，加上转机20个小时，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呢，就是ET 就是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作为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它呢就是飞的点其实特别多。 嗯， 它现在开通了一个什么航线呢？是从亚的斯亚贝巴，它从北京飞亚的斯亚贝巴嘛， 嗯， 亚的斯亚贝巴直接可能可以飞瀑布城了。 嗯， 所以就省去了哎绕线，因为你从哈雷也是要乘飞机大概1个多小时的话到瀑布城来看那个瀑布。 嗯， 所以现在都比较方便，甚至有肯尼亚航空呢，它也是从那个内罗毕直接可以飞利文斯东。利文斯东就是瀑布的所在地，也可以直接从那头，然后或者说过境津巴布韦来看这个，因为在那边其实不是特别好看，就是好看瀑布那种壮观的景象。 利文斯东是在那个 利文斯东是赞比亚的这个一个以前是首都，现在是一个大城市，旅游城市嘛。 嗯嗯嗯， 对，跟那瀑布城一样，是一个就是这个瀑布城的所在地，瀑布的所在地啊。 我的天哪，这么多的航线啊，大家可以自行去选择。如果真的想前往的话，那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不管你选哪条航线，这肯定时间是短不了的。 对对 对， 都是因为毕竟太远了，1万公里嘛。 对呀，但是你想，你飞一趟南美，那时间更长， 对对 对 对， 还好还好，20个小时。中间如果要是有转机的话，其实也可以稍事调整一下。 对，其实我去了这么多趟，我真的不是很累， 就没 觉 得累， 不是很累。 嗯， 就是可能就是，而且我在机上我睡不着的，所以还好，我觉得应该还好。 我觉得吧，就是越难到达的地方，它肯定有着它不一样的美景。当你一下飞机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什么疲累，你别说20个小时，40个小时都没事儿。 对对，真是这样， 对吧？ 另外那个瀑布城那个地方呢，离有一个津巴布韦最著名的最大的国家公园叫万基国家公园湾给，特别的近，开车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这个国家公园可棒了，就是 这个国家公园就是 其实这个三角地，像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博斯瓦纳这个三角地和赞比亚，这个地方什么最多？大象最多。据说啊，据我们以前的大使保罗先生跟我说，说那个大象大概都达到了10万头， 这么多， 这个、 他们没有天敌啊。 对，他们太厉害了，他们一天不停地吃，走过一看嘛，就是这片树林就没了 啊， 被他们全吃了。对， 对，吃完这家吃那家。 对对对对，万基国家公园呢，就是可以看大象的好地方，因为有一个叫万给Safari Lodge， 就是猎游酒店，万基的猎游酒店，它的前面有一个巨大的水塘。你知道在非洲看动物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都是人工挖的水塘，有水的地方动物会来喝水，吸引他们过来喝水，尤其是旱季的时候，旱季的其实就是他们的9、10月份，就是旱季，马上11月就下雨了，旱季的地方他们就会成群结队来喝水。这条大象我在万基最多看到过150头大象， 这么多， 非常的多。 哎呀，我想想，你能看着一头大象或者几头，就已经挺壮观的了。 对对，非洲都是真的就是成群结队的这种野生动物，你会觉得跟你在动物园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然后 那倒是， 对，然后就是在那个大象特别有意思，就是100头大象全都挤在水塘里边，然后他们就在里边喝水啊，然后洗澡。最有意思是什么呢？他们还会喷沙。 哦，喷沙，它不是喷水吗？ 不，它喷水，它喷完水之后呢，然后去陆地上把那沙子拿起来，然后喷那人一身。 哦， 你知道它这个 是 有个功能的，它是防止蚊虫叮咬的。它一层一层，就像刷腻子一样，一层一层给自己裹了一层这种。 懂了啊，它是喷在自己身上？ 不是，是喷别人的身上。 别人是就别的象身上， 别的象，然后别的象再给它喷。 哦， 是这样的， 互相喷。来来来，给你喷点防虫， 对， 防蚊虫叮咬。 对，然后这个象群也特别有意思。 嗯， 象群的头领一定是像母象。 哦，不是公的吗？ 不是，不是，嗯、公的公像在里边没什么地位。然后 母系氏族， 对，真的是母系氏族，大象绝对是母系氏族、嗯，你说的非常的对。然后它这个大象的话，就是公象，它其实就是成年的时候，它就会被赶走了。 哦。 被赶走了，就是他得去别的地方，他得另外就是组成一个家庭之类的。他，你通常比如说你在国家公园里开着车走的时候，就看动物的时候 ，game drive 的时候，你看到一头公象肯定是公，一头象单独一个人在那待着肯定是公的。他就离群所居、嗯、就是这种 哦，被赶出来了花花圈圈 对 对 对, 对、哦、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大象啊，尤其是你看那个特别小的小象在那个妈妈那个肚子底下喝奶的时候，哎呦、嗯、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可爱。 哎呀，这个景象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温馨的一面啊，就是在这样的可以说有一些残酷的旷野的草原里面， 嗯， 能够看到温馨的一幕也会让人觉得有一些动容。 对 对，那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国家其他地方还有更壮观的、 嗯 景色，我们留着下半段说，那稍事休息一下啊，然后下半段刘颖再带着大家畅游非洲。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Memories seep from my veins, let me beSome peace tonight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dark, cold hotel room 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ar. 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谢谢主持人啊，听众朋友们好。 嗯， 我是刘颖。 对，刚才咱们就一直在分享啊，我感觉听完你说的这些之后，我简直要迷死非洲了。 一定要去。 哦， 对， 这绝对是一个在曾经在使馆然后工作过多年，然后去过很多次非洲的一个资深达人旅行者才会有的体验。对， 谢谢主持人这么讲。 没有，这是事实嘛，是不是？还不让人说实话了。对，刚才呢， 太美了， 太美了。 对，因为我因为是在这儿工作嘛，所以也经常会请一些媒体团之类的，所以我就 由此，我怎么早没认识你？ 我由此我就是发展了自己另一个技能，就是学了摄影，然后拍了很多我自己特别喜欢的片子。 太好了， 因为 自己还能摄影， 你会觉得如果你不拍片你就白去了，这种感觉什么都留不下。 是的， 所以呢就是非洲真是太美了，各种颜色，各种的人物也好，包括风貌也好，包括动物也好，都是太漂亮，太生动，太有趣的一个这样一个地方了。 三个太来形容，那说明非洲真的是给刘颖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刚才我们是截止到大象喝水，这一个画面上，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吸引我们，就是刚才刘颖也说特别想说说南非，其实南非也特美。 对，南非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而且它这个其实南非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 对， 它非常的富裕。我最喜欢的地方其实就是开普敦。 开普敦， 对，开普敦是一个怎么说呢？你到了那个地方，你会觉得完全不像非洲的一个地方，它是就是现代啊，这种感觉是跟现在中国也是这种，就是世界的这种强国吧，就是感觉的自主基础性是建设啊，包括 非常现代化，对吧？ 就非常现代化，你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各种名车，然后整个的道路修建的也非常好。 哇， 这真的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然后整个地方，尤其开普敦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是一个葡萄酒产区。 对，南非的葡萄酒很盛行。 对，非常棒。而且南非它是这样，它这个地方的开普敦这个地方的酒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叫 Pinot Touch。它是一种黑皮诺和另外一种葡萄混杂的这种葡萄杂交出来的葡萄，然后它拿这种葡萄酿的酒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种 Pinot Touch 这种酒是南非的葡萄酒的象征。它是新世界的，然后就是我们这次也是我上次去南非的时候正好参观了这个就是南非的酒庄。 哦，太好了。 对， 葡萄园什么的，是不是？ 对，有葡萄园，它有葡萄园，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酒庄，然后每个酒庄还都不一样，就是那个葡萄不一样，产的品种也不一样，然后我们品酒的方式也特别跟我在比如说在美国啊，在其他地方品酒的不一样。他们是做成了各种，他比如你喝酒的时候，他会给你做种不同味的巧克力。 哦， 他拿着巧克力，哎，你他会觉得你品这个酒的时候吃这个巧克力，会能最大限度的放大它这个酒的香味。 哦， 所以也是特别好的体验。 对， 对， 哎呀，真是葡萄酒配巧克力，这是多么极致的体验。 对，而且我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特别飒的这种，就现在想起来还就觉得特别棒的一个体验。 什么体验？ 我们是骑着那胯子，你知道吗？摩托车胯子，然后是那种有点像老嬉皮的那种骑士带着我们。 哦，是那个摩托车，然后旁边还带一个人的座位，那个 胯子，那种胯子，我们骑着胯子去的好望角，非洲的最南端，就是麦哲伦，从那个转到那个大西洋，对，大西洋的这个地方嘛，回到大西洋这个，回到欧洲的那儿，在那儿转到好望角嘛，然后一路上就是看着海岸线啊，然后这老真的就是50多岁的这种嬉皮士，然后穿的那个皮夹克，我们也穿了皮夹克，我们都穿了红的皮夹克，然后围巾，然后他后面坐一个，然后我在旁边那胯在那儿坐着，然后一路就这样特别飒，走在路上特别招风的这样一个，就这样 走的是哪一条路？ 就是从那个就是开普敦的市中心一直开车去的是好望角，就开着这个跨了去的好望角。 哎呀，好羡慕呀！ 对， 那我们去如果要是游玩的话， 有这种项目，就是这是一个旅游公司也是开发了一个专门的这种体验的项目， 太棒了， 特别的飒， 太帅了！我感觉全程是不是都是看着大西洋海景， 各种海景，然后各种有些海鸟啊什么的，然后整个阳光又明媚，然后天又特别蓝，你会觉得世界太美好了，非洲太美好了， 是吧？哎，以前我们 们都是分享南非的时候都说、嗯、啊一定要去好望角、 嗯、 然后在好望角怎么怎么待着，但是其实好多都忽略了，从来没有人说过去好望角的路， 对，这方式是什么样的， 对， 这个、哦、这种玩法真的是太精彩了， 太刺激了，而且这沿路的美景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 对对， 那可以比如说我觉得这特别好，可以停车吗？ 可以停啊，你如果看到特别美的景致、哦、你可以让这位骑士帮你停下来、嗯、然后你拍个照之类、嗯、这是完全可以的，嗯， 简直太棒了、 嗯、 然后你到了好望角，好望角是那就已经到头了吗？ 对， 它是不是在那好望角有一个牌子，然后指向 去 到哪儿，有多少公里， 对对对，离北京多少多少公里之类的、 哦、我觉得那个超漂亮， 对， 对，那个也非常漂亮， 嗯， 但是 嗯， 体验的美食更好， 美食， 对，那边有一个餐厅、嗯、就好像有一个餐厅就纯粹的是海鲜大餐，喝的那个葡萄汁 啊，葡萄汁 简直人间美， 不是 不是葡萄酒、啊、你如果很喜欢喝酒当然可以，但是它那个就是专门罐装的葡萄汁，因为它是葡萄酒产区嘛、啊、所以这种东西也挺方便，走到处可以找，然后吃的那种大的那种虾对虾啊什么的、嗯、哎呦简直太美味了， 望着大西洋的海景，看着好望角的牌子，吃着这样的海鲜大餐， 对，简直是就是怎么说最美的体验、嗯、最好的体验， 真的无敌了、嗯、这个景观哈、嗯嗯、但是如果要是在好望角这边这个餐厅，它的消费是很贵吗？ 应该不是很贵， 应该不是很贵， 不是很贵，其实是这周整个消费的话、嗯、你像比如说在瀑布城我们坐个直升机， 嗯， 才150美金吧， 150美金， 对， 那其实还可以，就是 还可以， 一个人还是， 对，一个人 一个人， 对、 哦、 大概15分钟20分钟左右的，就是、嗯、你想乘着直升机看那个壮观的瀑布、嗯、那体验是非常棒的，其实它的消费也不是那么高，其实还好了、嗯、就是其实他们消费水平是跟我们其实一样，比如说可乐是1块钱一个、嗯、他们也1美金一个、 哦、 或者一个兰特一个， 所以 价钱是这样 的、 哦、这样的， 就像美国一样，你在美国也是就是一个美金买能买的东西、嗯、其实是跟一个人民币差不多买的东西差不多、 现在只不过差的是汇率， 对、对， 差的不是钱， 对， 对、 那也就是说其实当地这个消费水平还是可以的， 对，还可以， 也没有说很贵， 对，也不是特别的高、嗯、包括买那些葡萄酒、嗯、我去机场背了很多获奖的那种酒、嗯、背回来了， 嗯， 有一个那个什么酒，反正就是可以买一些酒啊，买一些东西、嗯嗯、其实都是还是挺便宜的、 哦、 而且像南非的可爱的纪念品也很多，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什么鸵鸟蛋做的制品 包括钻石啊， 对，南非的钻石、嗯、不得不买， 对， 对，南部非洲的钻石都是真实，包括津巴布韦也产钻石、 嗯、 就是老天爷对他们特别的公平，就是他们人吧，就是有一句狮子王那个说的话，就是他们的人其实都是那种就是哈库纳马塔塔，什么意思、 哦、 就是什么都不在意，一切都没有款，无忧无虑的， 真的是无忧无虑， 他们其实根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想的不是赚钱呀、嗯、我要怎么样过得更好、啊、 他们不想追求什么特别奢华的生活， 我这样就挺好，他就这样就挺好的、哦、无忧无虑生活就非常好、 嗯、 所以他们整个的这个价值观都是这样的， 嗯， 包括津巴布韦人，比如说他们觉得人出生是一个很值得庆祝的事，人去世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 嗯， 大家聚在一起，很多人都特别愿意参加葬礼，大家自己吃吃喝喝、 哦、 然后跟朋友聊一天、 嗯、 就是他们对于生死的态度非常超，然后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没那么多要求、 嗯、 所以他们活得很纯粹， 很快乐， 对，非常纯粹和快乐、 嗯、对，我觉得可能去到这儿就是最大的那种感受可能还是来自于他们对生活的那种态度， 对 对， 你会觉得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没有跟他们比起来，因为有的人其实可能靠救济生活、 哦、 或者说得了艾滋病你不知道罢了， 嗯、 但是呢他们就是这种生活态度他们都不会那什么，都不是特别在意，都不是就觉得这是就是上 天要塌了， 对老对、哦、他们会那种生活态度就活好每天吧，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嗯、就是我每次去回来之后就会觉得心情大好、嗯、 多跟这样正能量的人接触哈， 对， 因为他们每天都是特别乐观积极，然后呢、嗯、不，他肯定不是说生活这当中没有烦心事儿， 对， 那只是说他用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而已， 没错没错、嗯、你说的特别好， 是的，所以说老天爷是眷顾这片土地的， 对、嗯、 对，虽然没给他们富裕的生活，可是给了他们丰富的资源， 他们资源超丰富、哦、像南非是钻石大国， 是啊、嗯、 而且他们的黄金包括铂金储量，包括津巴布韦它的铂金储量就世界第二、 嗯、我的天哪， 对， 对，就各种矿藏非常的丰富、嗯、就是有的矿藏像就是说那个铜矿嘛，就是 就举一个铜矿，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话就觉得哎呦已经是富矿了，他们根本就不理，就觉得特别贫的矿，就都没有开发的价值。就是说他们的这种就是恨不得怕他的苦磕了，就是一矿就直接出来了。 天哪，那像那种就是挖金的摸金教 的， 哎，这一个， 对， 然后又一块， 对对， 哎，天哪， 对， 好 是一个真的富饶的这样一个土地。 对，所以很多人去那儿买钻石，各种等级的， 嗯， 都是很纯粹的那种， 对， 然后各种颜色，嗯，还有那些稀有的。 对，南非好处就是他们的切割工艺还非常好， 嗯， 对，不像有的非洲国家，他们那个切割工艺不行，他们虽然产钻石，但他们割不了， 嗯， 只能原钻，原钻的话就没有把那种璀璨的话给磨出来，就不好看， 哦， 就是这样的，啊， 哦， 对，其实包括博茨瓦纳，包括津巴布韦，包括纳米比亚，都是钻石大国， 是吧？ 对。 刚刚说了是南非的开普敦， 对， 开普敦这个城市呢也是非常现代化哈， 那现代化 也有很多可以玩的， 对，各种展会也都是在那儿举办， 哦， 之类的，它是一个非洲的怎么说经济中心吧， 嗯， 算是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市， 嗯， 就是经济啊政治啊包括什么的都是非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国家和城市，就在 对 前面， 嗯嗯，那这个刚才还说到博茨瓦纳和， 嗯， 纳米比亚这些哈， 嗯， 其实大家可能说哎呀这名都差不多， 嗯， 也不知道在哪儿，其实挨的也都挺近的， 非常近， 对， 都是南部非洲的，它有一个叫南部非洲共同体， 嗯， 叫 SADC 啊， 都是这个国家包括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这些是这个国家， 哦， 都是在一起的，他们其实也组成了一个小团体， 等于是这个打包的啊，嗯，打包成品给大家， 对， 对， 嗯， 而且他们其实相互连起来也非常近，像我刚才讲的从那个， 嗯， 那个约堡约塞内斯堡，嗯，或者说开普敦，其实开坐飞机的话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津巴布韦的瀑布城 啊， 嗯，所以非常近的这些地方， 嗯， 另外就是非洲一个顶级的这个目的地纳米比亚， 嗯，纳米比亚 太美了， 纳米比亚它的美在哪，还是以 不是它的 旷野吗， 它丰富，它既有沙漠， 嗯，哦， 也有海洋， 哇， 还有动物，还有人文，太丰富了，简直太美了， 太美了！不，这个我必须要有必要替大家了解一下它的美，咱们得具体的细化， 好的， 描述一下。 好的，嗯，先说纳米比亚的沙漠， 行， 它的沙漠是红的， 红沙漠， 红沙漠， 哦，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叫死亡谷的地方， 嗯， 那个地方就是怎么说， 是不是老拍电影啊？这些地方， 对对对， 哦， 对，你个就是。有一个就咱们的手机上的一个保护屏， 哦， 就有这个，哦，这个地方死亡谷， 我看过那个 Death Valley， 嗯， 对，然后它是可能我不知道它是白天拍的，其实夜晚也更漂亮， 嗯， 因为我在那看过，就在死亡谷这个地方，啊， 看过日落吗？ 看过落日， 哦， 就我们专门去那等落日，因为落日打在那个红色的沙漠上， 嗯嗯， 蓝天，然后那个树木又是黑的枯色的，整个颜色特别漂亮， 哎， 整个的就是绝对是摄影怎么说，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在那拍照片绝对能威震你的朋友圈， 真的，那块你想又没有人又矿，然后还有沙漠， 对， 死亡谷那是整个它那一片沙漠里面的其中的一块是吧，那 对，它是在西部， 哦， 西部就是大西洋的寒流嘛， 嗯， 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沙漠， 嗯， 沙漠叫纳米布沙漠， 嗯， 纳米布沙漠呢它本身呢就是都是红颜色的，然后有一个著名的45号沙丘，我当天是住在那个国家公园里面，然后去爬了那个，爬的我累死了，从早上4点开始爬，7点还没爬上去呢， 是吗？我的天哪， 因为它很陡， 哦， 它很陡，然后你爬那个沙漠， 爬两步恨不得得倒退一步， 真的看不见，哦，而且就是真的很艰难的爬上那个四十五号沙丘， 啊， 非常棒。然后它这个里边那个死亡谷里边呢，就是尤其晚上的时候，真的推荐在那里面住的话，晚上去一趟，因为可以看到南半球的璀璨星空和银河， 哎， 是可以看到银河的，肉眼可以看到银河。 住在里面，它这是一个国家公园， 它是国家公园，它有一个专门的酒店， 哦， 这个酒店呢， 嗯， 你看了其实是一个特别奢华的酒店，因为它所有的东西垃圾都是通过直升机来清运走的， 哦， 是非常奢华的一个酒店， 它这个成本就本身就高， 嗯，非常高，然后你就正好开着窗子就是看到那个沙漠， 嗯， 沙漠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而且还有那种， 嗯， 我不知道就是纳米比亚有个标志性的动物叫做剑羚，它的 剑羚， 对，它的那个它那个羚角非常非常长， 哦， 特别特别长，然后这个剑羚就是 就我不知道你看过那个照片没有，就是纳木的沙漠上有若干的剑灵群是在上面跑，然后是一个航拍的这个一个照片，也是非常的美。就在那个凉，就是你在那里边开着车走路的时候，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剑灵在那溜达， 在那溜达， 对对对，是各种各样的在那溜达。 它能在沙漠里奔跑， 对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知道啊，有一个南部非洲的有一个叫民族叫布希曼人，叫布什曼，他们是在沙漠里狩猎的，他们在沙漠里狩猎可有意思了，他们把那个自己的水就埋在沙漠底下，然后自己还能找着， 这么厉害， 对，他们非常厉害，而且他们的身材特别矮小，而且特别像我们的就是黄种人，然后他们就是在沙漠里打猎，就是还用传统的弓箭啊什么来进行打猎，而且他们就是用的那个涂料你知道吗，他会用一些麻醉的药，麻醉药他会就是猎捕那个动物吗，然后这不是就然后这个被猎捕之后他会吃，就有人问了你吃那个麻醉药就是里边有药能行吗，他一煮了之后这个蛋白就被分解了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他们就特别有意思，在沙漠里找水，布希曼人非常厉害，然后找这个就是藏水，然后找动物也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沙漠也是非常棒的，就是可以乘直升去乘那个轻型飞机，还可以坐那个热气球来整个观这个沙漠， 还有热气球，有那个就是比如说冲沙的那些越野车什么的， 有 也有。 真的是垂直的， 哇， 九十度 了， 真是我真的， 那也太刺激了吧！ 太刺激了，我们那四驱的嘛，我坐的那个，我真的不行，被弄的整个的人都要完全快不好了。但是太刺激了，那个就是那个司机吧，他特别的，他就是想给你这个更大 的 乐趣，对他更大的乐趣。真的是直上直下九十度，他这样冲下去了。 哎呦我的天哪！ 然后他们弄得特别好。你在那儿之后，他玩了一段有点累的话，怎么样？他从那后备箱拍出来一些东西，可以吃生蚝，然后喝酒，喝香槟酒。哎，就在那儿又吃点东西，然后又享受一下。 哇，这绝对是野奢哈，真的是非常的棒。可是哎，刚才咱们说到那个狩猎的那个部分，它这个是不受保护的动物， 不是？他们是就像那个印第安人是在那里边自由的，就是在他们的领地里边自由的生活的这样的人，是国家保护他们的。 人家是属于这种就是当土著民，所以原住民，然后还是有着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而且他们有一个纳米比亚有一个著名的叫红泥儿，就是他们用红泥和牛油把身上抹成红泥， 是不洗澡，然后每天抹这个泥的人吗？ 对，著名的红泥人，这也是一个非洲的，就是古老的部落，然后就是怎么说，摄影的天堂。这种部落的话，这种人文的东西是，受很多那个摄影爱好者的欢迎。另外，它的就是海洋有一个叫三明治湾。 三明治湾， 对，特别漂亮，像一个三明治的，是一个 W 型的，一个三明治型的这样一个湾。 你看看，它是又有沙漠又有海湾，它这个海洋和沙漠离得远吗？ 不远，就是它正好是在旁边，就是它的大西洋嘛，就是大西洋，然后就是那个湾，然后它这个你可以乘坐那个轻型飞机，我们就是在轻型飞机上面，一共四个人，一个那个飞行员，然后还有一个副驾驶，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人。上次我和我一朋友一块儿去的嘛，然后真的就是太壮观了，从空中拍那些，整个的这种三明治湾的这种情况，就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 太美了。那如果我们要是就是比如说想走去这儿，或者说是乘其他的交通工具，可以到这个湾吗？ 可以，都是，这个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怎么说，大部分都是荒野，所以呢，就是。必须用那种越野的路虎啊这种才能那样，因为经常在路上就看到，哎呦，这个车又坏了，停在那儿了， 对， 就比较悲惨，等待救援这种。 那个地方救援可能都来得比较慢， 对，而且出海的体验也非常的棒， 还有出海体验。 对，我们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就是有一个船，然后就去出海，我们还看到了鲸。可以观鲸，我们八月份的去的时候是观鲸，然后有一个那种各种的那种水鸟啊，包括那个就跟那个上面有一个导游吧，算是有一个也叫莫妮卡，然后他就是就像他养的这些东西，因为他会喂他鱼啊什么的，然后这些这些 大型的海鸟，那个鹈鹕， 嗯， 鹈鹕那个嘴巴那样的那个， 哦，那个鹈鹕， 对对，然后它就在它的肩上， 哦， 就这样飞来飞去，就整个的，就是你会觉得啊，这是他们家养的吗？其实不是，是因为他们经常在这儿来，然后这些海鸟都已经跟他们熟悉了， 对，都不怕人了， 对，就在你可以喂食它，拿那个鱼可以喂食它，嗯，特别好体验。然后我们那天特别幸运的话，那个八月的那个季节。一群人都去，我很多船都去那边去看那个鲸，只有我们这个船看到了。 嗯， 因为我们那个船一直往前走，然后他们就追那个鲸嘛，其实是追那个鲸，看那个，因为他呼吸的时候有那个巨大的泡沫嘛， 是， 就找那个东西，找那个东西，找着找着，后来那个别的船呢，可能就都回去了。 哦， 然后我们就坚持下来了，然后那个鲸就绕着我们的船来回的游， 哇， 游了很多圈儿。然后我们就看他，就是， 那他出水了吗？ 他没出水， 啊， 唯一的遗憾他没有跳出水来， 啊， 给咱们那个特别壮观的一幕， 嗯嗯， 但是也看得非常清楚。 是的， 嗯， 哎呦天哪，那看到那么大的一头鲸，我觉得这个真的 在这个地方就绝对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 对，然后那个海豹还能从船上， 嗯， 船上窜上来， 嗯。还能从船上窜上来？ 对，就 上船了吗？ 直接上船了。 哦， 直接上了船，然后 他也不怕人， 不怕人，然后大家就去摸他，跟他拍照之类的。 哦，天 哪， 这是个网红吧？这是 他就回去了。 哦， 所以这种体验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体验过的这种， 太美了。这是纳米比亚， 对 吧？ 对 对，大家一定要去。 嗯， 就是以前如果要是你对非洲部分还不是那么了解的话， 嗯， 我想通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 嗯， 已经足够让大家对非洲完全大改观，然后呢， 嗯， 去赶紧把它列入到你的行程单当中。 对，一定要去，太美了， 真的是太美了啊！那种壮阔的美，那种大自然的生命力， 嗯， 和那种就是你只能在动物世界里面看到的场景，全都可以成为现实。 没错。 嗯，好吧，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先说到这儿了，下次再来分享更多的非洲部分，或者说其他的地方，好不好？ 好的，谢谢主持人， 谢谢刘颖，真的是说得太好了。对，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今夜思语时，我们明天见，拜拜。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nd

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日，要和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有一句俗语，细节决定成败，讲的是讲究细节能决定事件的走向。而在爱情中，听惯了山盟海誓，看惯了大喜大悲，很多人也觉得爱情中的细节更重要，自己也更在意，往往也决定了爱情的走向。那么你在意爱情中的哪些细节呢？你又在意另一半在对待爱情时的哪些细节？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带来的不同的见解。 说到细节呢，就是前段时间刚刚上映的《恋爱先生》，就是说当你跟女孩子去吃饭的时候，包括拉椅子啊，包括点菜啊，包括各种细节，就是说你和女孩子一起出去旅行啊，或者出去逛街的时候，要多带一件外套，如果是天气忽然变的话，你会给她遮风挡雨。还有一点就是说，当两个人走在马路边人行道的时候，男生一定要站在有机动车的一侧，也很绅士也很男生的一面。还有一点就是说，男生送女生小礼物的时候，尤其像耳钉啊项链之类的，千万不要装在首饰盒里面送，因为首饰盒里面装的是求婚戒指，一定要在求婚的时候才能用的。 在爱情里，我在意的细节是要了解对方的口味和有穿衣风格啊。偶尔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就算是比如送一个你平时喜欢用的口红啊，或者是喜欢穿的鞋子呀。然而是在自己一点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然后虽然说这些没起什么分量，但是我觉得这些也是细节。因为平时有哪个男人会注意你用啥口红啊，穿多大码的鞋子啊，我觉得应该没有多少个男人会注意这些细节吧。还有能在时不时在额头拨动你的头发，感觉这个动作好暖心，感觉这样很温柔，这样的男人感觉很体贴。其实每个人觉得的细节都不一样，就是要看自己是觉得在你觉得是认为哪些是细节。我觉得这些平时男人都一般都是大大咧咧，没有时间去关注你这些东西吧。能关注到这几点，我觉得他也是挺细心的。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关于话题你在意爱情中的哪些细节，你又在意另一半在对待爱情时的哪些细节给出的答案。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是由一位叫做幸福的网友写的。细节打败爱情，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在心里默默点了180多个赞。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情感回想起来的，或者能够拿出来做比较的，都是那些令人心动的细节。从细节中看出一个人到底爱不爱你。有时候分手真的不用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于女生来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你说话渐渐不耐烦的语气，你每次越挂越快的电话 和越回越少的短信。你从前的晚安，爱你，到现在的，睡了。这些东西在慢慢累积，最后在某个你不在意的小细节里，感情支离破碎。爱是积累来的，不爱也是。你肯定听过很多人说我爱你，但到底用什么爱你？有人只是说说而已，有人只想借用身体。唯有用心爱你的人才会知道你喜欢什么。没有刻意的哄你开心，只是帮你把喜怒哀乐打包收好。在你从未发觉的时候，真正对你好的全在细节。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请等到他对你百般照顾的时候再相信。如果他答应带你去的地方，等他订好机票再开心。如果他说要娶你，等他买好戒指跪在你面前再感动。感情不是说说而已，我们早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细节打败爱情，同样细节成就爱情。朋友告诉我，那是他们刚住在一起，有天晚上他大姨妈来了，晚上去卫生间回来再躺下的时候，他翻身把她搂在怀里，边帮她揉肚子边轻声地打呼噜。可是白天他们才刚吵完架，那时候他就想，以后就是他了。表面和你生气，内心却仍然为你撑伞。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个人，一起共度余生。不会在你感性的时候跟你讲道理，不会在你气得头冒烟的时候跟你硬碰硬。打羽毛球的时候不会让你一直做捡球的那一个。他不需要情商高，但一定要懂你的点，知道怎么能让你开心，能给你安全感。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漫长的一生共度起来才不会太费劲。我和男朋友是高中同学，有一次同学聚会，他喝多了走路送我回家。在喝醉到自己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时候，过马路他突然把我拉到一边。我问他干嘛，他说别动，那边有车，不安全。看起来根本刀枪不入的我感动得一塌糊涂。这个城市太坚硬，幸亏有他给我一份柔软的爱情。你长大了，应该知道什么是爱情。你无聊他陪你聊天，你生病他提醒你吃药，这都没用。任何一个喜欢你的人都能做出来。但是你无聊他过来陪你，你生病他买药给你送来，如果这样我就很欣赏他。我不怕你奋不顾身的去爱，而是怕你遇到认为做了一点皮毛就说是爱你的人。真正爱你的人都在细节里。每个女孩都拥有一种超能力，爱与不爱在心里一眼就能看出来。我穿的裙子短，你不高兴，她却脱衣服帮我把大腿围住。我说我脚疼，你跟我说少走路，她就蹲下拍拍后背叫我上来。过马路的时候你叫我小心往里走，他什么也没说，直接牵住我的手。人可以说谎，但细节不会。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 生活，角落那窗口闻得到玫瑰花香，被你一说是有些影响。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你知道的，我缺点之一就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有一句俗语，细节决定成败，指的是讲究细节能决定事件的走向。而在爱情中听惯了山盟海誓，看惯了大喜大悲，很多人也觉得爱情中的细节更重要，自己也更在意，往往也决定了爱情的走向。那么你在意爱情中的哪些细节呢？你又在意另一半在对待爱情时的哪些细节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分享的这一篇文章来自一位叫做有故事的蒋同学的网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爱一个人或者被一个人打动，并不需要对方为自己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真正的爱情往往都始于细枝末节。有些时候能为你做惊天动地大事的人不一定是真心爱你，但那些把你的小事当作大事来看待的人心里一定有你。北京遇上西雅图里文佳佳曾说过一段话，即使他不会带我坐游艇吃法餐，但他愿意每天早上穿过三条街道给我买来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对很多人来说，这样一件小事或许无足轻重，不足挂齿，但对于电影里的文佳佳而言，那些微小的举动就是自己感受到的最好的爱。其实无论是恋爱还是结婚，我们不断寻觅的不过是一个懂得体贴又能够时时刻刻将自己的小事挂在心里的人。在那个人的心里，你的小事全都是他的大事。微博上有个女孩跟我说，她不能吃辣，每次吃辣就满脸长痘，但男朋友偏偏是个无辣不欢的人。 两个人出去吃火锅，男生永远都是不问女孩的意见，就迅速在菜单栏里勾下麻辣锅底。两个人在一起两年多，女孩因为爱他，陪他吃了无数顿麻辣火锅，皮肤也变得不好，长了很多痘。前两天是他们的恋爱纪念日，男生带女孩子去了一家正宗的川菜餐厅。要知道，川菜大多以辣为主。女孩子有些不高兴了，说不想吃这个。男生又打车带女孩子去吃火锅，谁知道的火锅店，男生又照旧点起了麻辣锅底。女孩两年多的不满全都化为了愤怒，质问男孩难道不知道自己每次吃辣都会长痘吗？男孩反问道，长痘不是过两天就好了吗？女孩一下子觉得很失望，眼前这个在一起两年多的男人好像从来没在意过自己不能吃辣的事实。女孩回到家后跟男生提了分手，男生觉得女孩莫名其妙，都陪着自己吃了两年多的辣锅了，怎么今天就因为一个麻辣锅底要分手了呢？其实我真的懂女孩的心，因为她并不是在意和男生一起吃什么锅底，她在意的是男生和自己在一起那么久了，却从没从心底真正在乎过自己。也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吧。高中毕业的那年，我还没有穿过一次高跟鞋，天生平衡感不好的我穿了高跟鞋就不会走路。那年我有一个高中时期正在交往的男朋友，就像微博上那个因为麻辣锅底分手的女孩一样，我们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一双高跟鞋。有一次他带我去参加他朋友的生日聚会，他的那些朋友们都很成熟，早在我们穿着 T 恤牛仔裤的年纪就学会了用小西装外套搭配小皮鞋。那天他朋友生日聚会上，所有的女孩子都穿着小高跟，只有我穿着一双运动鞋。他知道我根本不会穿高跟鞋，结果那天一回到家他就打电话对我发脾气，觉得我在聚会上的打扮让他在朋友面前很丢脸，要跟我分手。我当时傻乎乎的哭着告诉他，我会为他去学着穿高跟鞋的，我们可以不分手吗？现在我才发现，当时那个只在意自己有没有面子而不关心我走路舒不舒服的男人，不分手难道留着凑一桌打麻将吗？长大的我才发现，委曲求全不能够留住每一个想要找理由和借口离开你的人。那些真正爱你的人，都爱在小事或者细节里。知道你不能吃辣，他宁愿自己一辈子不吃辣，也不要你吃麻辣锅底。知道你不会穿高跟鞋，他宁愿自己丢掉面子，也要你走路走得舒心。知道你怕黑，他宁愿自己一辈子戴着眼罩睡觉，也为你留一盏灯。女孩子终其一生，不管是恋爱还是结婚，应该找的永远都是那个把你的小事当成自己大事的男人，守护你的沉默不语，包容你的孩子气。我的朋友草莓很幸运的就找到了这个人，前几天告诉我他要结婚的消息，我问他一定是为男生做的很多事而感动到想要结婚吧，他却只给我讲了一件小事，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愿意对这个男人托付终生。草莓是个没有方向感的女孩，和男朋友出去旅行的时候不小心走散了，男生把整条街的每间店都找了一遍，也没有找到草莓。回到宾馆的男生急哭了，草莓却在这个时候回来了。男生抱着草莓哭着说，你这个不知道东南西北的蠢货，老子还以为你走丢了。草莓嘴上骂他傻，自己记得酒店打车不就回来了，心里却被这个大男孩暖化了。其实爱情并不是巧克力，也不是纪念日的玫瑰花，而是不顾自己的安危也要拥你入怀的心情。好的爱情就是不论这之前自己再怎么坚不可摧，可在他眼里你依然是需要保护的小女孩。女生大多都是没有安全感的，我们需要不断确定对方的心意， 而我们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自己去付出的依据，其实叫做行动。他爱不爱你，他怎么爱你，都在他的行为举止中一览无余。在你越是翻来覆去的时候，他把热水袋放在你的小腹，知道你胆小，陪你看恐怖电影的时候会给你肩膀靠，一起吃饭会把你不爱吃的青菜都挑出来放在他的碗里。他会在第一时间发现你的不开心，并且会耐心安抚你的情绪。两个人吵架，他也会主动退让来哄你。你们并肩过马路，他总是习惯性地牵住你的手，就算因为工作忙到深夜，也会坚持跟你说一声晚安，我爱你。哪怕你表现出刀枪不入的样子，他还是能一眼看穿你的软弱。姑娘，不论是恋爱还是结婚，都应该找一个把你的小事当成他的大事来看待的人。一生漫长，只有住在对方心里，才能感受到在乎和爱。 曾经拥有你给我的爱那么深，以为你会宠爱我一生，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于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情款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该是最后一次让你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向左看，

回到家，她本想跟老公说辞职不干，可又一直不敢提。毕竟这份工作既稳定，薪资待遇也很高。正在她百般纠结的时候，老公看出了她最近似乎有什么心事。当刘姐鼓起勇气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口时，她本想着她要教导她如何讨好现在的领导，要学会忍之类的话，或者怪她太意气用事。可结果却是，老公并没有怪她。她摸了摸刘姐的头，安慰地说，如果工作干得不开心就辞职吧，回家我养你。家里的房贷、车贷、孩子的学费等，你通通不用操心。大不了我再兼一份职，以后多想到办法挣钱。听了这一句话的刘姐突然泪流满面，她本准备着为了这件事跟老公大吵大闹一番，可结果老公是如此体谅她，她的心立刻就被融化了。刘姐说，听你这么说，再苦再累我也值了，于是坚决不辞职，只要新的领导不辞退他，他绝对要忍到最后。可结果却是新领导后来也逐渐认可了他，如今他还晋升了一级。你看吧，女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好哄，她也许嘴巴特别硬，态度特别刚定，可只要男人一句暖心的话，再苦再累她也会咬牙挺过去。有人曾说，爱情不是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可你不得不承认，女人是听觉动物，就跟男人是视觉动物一样。那一句我养你啊，在成年的女人心里其实都知道，在如今高压的现实生活里，靠一个人的力量几乎很难撑起一个家。但女人就是这么傻，如果他在你的甜言蜜语里听出了你的关心和在乎，他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见过很多夫妻吵架就只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我家二楼的王阿姨和她的老公，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出门散步，王阿姨让老公等等她，结果她老公反而在前面越走越快，根本就没停下来等王阿姨的意思，于是就因为这么点事儿，晚上两个人回家以后吵得不可开交，王阿姨还提到了离婚。邻居们刚开始还以为王阿姨这是小题大做，都结婚了8年的人为这事儿离婚有必要吗？可事实却是王阿姨前段时间把脚崴了，还正在康复期，可好不容易让老公陪她出来轻微走动走动，没想到老公却根本没顾及到她的情绪，也没有心疼她的脚痛，更没搀扶着她一起走。王阿姨说，其实这件事只是导火索而已，太多令人寒心的细节让我对她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耐心和信心。当我发着高烧还在厨房给她做饭时，她只管一个人拿着手机在沙发上，别提多悠闲，根本就没想到过来帮帮我。当我半夜口渴人又特别乏力时，让他起床帮我倒杯水，他也装睡不肯起。当我心情不好想要找他陪我说说话时，他却有时间打游戏没空搭理我。也许这些问题在男人看来，两夫妻经历过白手起家共度难关的时刻多了，却把感情败在如此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上，于是男人总是觉得女人太作，不可理喻。其实女人的心很强大，可以强大到跟你一穷二白不嫌你穷，不嫌跟你没房没车死活也要跟你在一起。可女人的心也很脆弱，她在乎的永远不是你有没有挣很多钱给她花，有没有功成名就，有没有足够的底气养她，她在乎的是你们相处中的细节。有时候女人要的就是少，她们想要的爱都藏在细节里。当她在跟你相处的细节里找不到还爱着她的痕迹时，女人就会心灰意冷，特别作，也特别爱吵架，甚至会闹分手。倩倩最近准备结婚，据说未婚夫是个很细腻的男人，对倩倩很好。 亲戚朋友们知道以后还以为对他好，是给他买了多大的房子，给了他多少钱随他花，结果却是他在生活细节上很照顾他。他男友跟他是大学同学，因为两个人性格都很安静，所以没有太轰轰烈烈的故事，多的是细水长流的暖心细节。两个人一起出去玩，他会记得帮他多带件衣服，吃饭时他总是把好吃的摆在他的面前，走路时即便马路上没车也要随时牵着他不放松。有一次倩倩从家回到学校，他说要去车站接他，可那列列车是凌晨到达，但宁愿提前一晚住在附近的宾馆，生怕自己迟到。去年倩倩过生日，他虽然没送什么昂贵的礼物，没有送浪漫的鲜花和巧克力，但从未下过厨的他居然到菜市场买了一大堆菜，亲自给他做他喜欢吃的宫保鸡丁和东坡肘子。虽然最后做的并不好，但倩倩非常开心。都说细节见爱情，还真是如此。如果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他就会从内心珍惜她、爱护她、心疼她，所以他会在她生病时安慰她，在她失落时陪着她，在她犹豫时鼓励她。往小处说，就比如她感冒时你主动给她递过去的一杯水，然后问她好点没有，她心情不好时你为她打气，而不是雪上加霜地批评她，她没有自信，你不是打击他，而是给他一个坚定的眼神。三毛和荷西婚后七年，有一次陈爸爸和陈妈妈远道飞来欧洲探望外子，因为地域和文化差异，荷西不懂得如何称呼中国的岳父母，以西方人的习惯，他们要称呼其为陈先生、陈太的，而对三毛来说这可是不行的，一定要叫爸爸妈妈才可以。荷西紧张得不得了，言行拘谨，从始至终都还是未能将爸爸妈妈叫出口。而就在吃晚饭时，正在收拾碗筷的三毛忽听聊天中的荷西对他爸爸说，爹爹，你叫三毛准许我买摩托车好不好？三毛赶紧躲进厨房，泪流满面。荷西肯这样叫他的爸爸，是源于他对于他来说多么深情的爱才可以做到的。在现实生活里，能让一个女人动心的是一个男人在细节处对她的好和爱，而让一个女人失望的通常也是一个男人在细节处所表露出来对她的嫌弃和不耐烦。裸婚里刘易阳说了一句话，我用八年的时间换来了一个道理，细节打败爱情。细节可以打败爱情吗？答案是肯定的，爱情成在细节，败也在细节。 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忽隐忽现，就当前世一场梦，不必掩饰我的错，无奈的苦笑，不必找坚强的理由，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让我眼神没有焦点，泪水模糊我的视线，除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你曾渴望的梦，我想我永远不会懂，我是

很多人停下来看他们，那男的尴尬地和保安解释并拉他往外走，那女人哭得更大声，抱得也更紧了。这女人，大家说笑着，但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羡慕那个男的。和苏姐属于那种特有缘的，我们在日本相识，才知道在同一城市同一区，甚至公司都挨着不远。特立独行的他也很乐意提携我这个弟弟，关系很亲近。我是很想问他美国残疾男友的事儿，但我知道他的忌讳，也不敢多问。有次我们结伴去意大利玩，我趁苏姐心情好就问起他。苏姐想了一下说，给你讲个故事吧。他说在美国西部有个朋友，一次去超市买了一大块牛肉，开皮卡车回家，路过一片荒漠，几十公里见不到人，只有零星的山丘和单一的植物。他开着开着，忽然发现有只公狮子在追着车跑，并且已经把车厢里的牛肉拽下车来。他连惊带气地翻出枪来打了两枪，狮子受伤叼着牛肉跑了。他不甘心，循着血迹追到一个小山包里，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一只母狮子两只前腿都没了，虚弱地趴在山洞前，眼睛死死地盯着他，而他面前是那块牛肉。那只公狮子伤很重，已经死了，两只前爪还做着往前推的动作。这个朋友明白了一切，很伤心，默默地把牛肉又往前推了推。两天后他特意去看，母狮子也已经死了，那块牛肉一点没动。我看见苏姐眼里的泪花，这个平日里看不到一丝脆弱的女强人摘下眼镜顿了顿。我点点头，我想我不再需要知道答案了，她和她男友经历过什么我不得而知，但一定是像那两只狮子一样至死不渝，刻骨铭心。舅舅是搞水果批发的，我大一那年寒假帮舅舅看水果摊儿。市场上做买卖的大部分是外地人，最吸引我的是一个四川女孩，个子不高，说话异常伶俐，整个市场都听得见她银铃般的声音，有时我都分不清她是在说话还是在骂人。绝不吃亏，超级能干，这也是我最早对四川女人的印象。反倒是她的老公个子不高，没见她说过话，整天喝点小酒坐在那女人身后，递个菜装个袋子什么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应该是快过年了，天很冷，女人好像是在卖芹菜，拿着厚厚的被子和塑胶包着卖，不知道怎么和我们那里一个混混招惹上了。那混混喝多了，拿起菜就打这个女人，女人也抵抗了几下，菜都打烂了。我看着气氛想去理论，被舅舅拉住，果然从旁边的酒馆里又出来几个人，他们骂了女人几句，又把打人的家伙拉进了酒馆。我看见女人默不作声地在整理菜，她男人低着头坐在那里，像犯了错的小学生。过了一会儿，她男人忽然站起来往前走，女人敏捷地停下收拾，挡在男人面前。我至今记得那个画面，男人紧攥着拳头盯着酒馆，女人紧紧抱着男人胳膊不住地说着什么。